欢迎嚟到今晚嘅自由有计倾，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严叔。咁大家唔知有冇觉得咧，喺香港生活有时觉得其实好唔公平啊？吓，好多时候咧，不论系经济上嘅机会啦，定系甚至系其他向上流动嘅机会咧，都系俾某一啲少数嘅阶级吓，少数嘅人咧系把持喺手里边。我哋觉得我明明系应该有多啲嘅机会，但系我哋冇。如果你觉得有唔公平之处，会唔会觉得香港唔系一个正义嘅社会咧？所以咧，我哋今集咧，好想同大家讨论下，究竟咩为之一个正义嘅社会，一个公义嘅社会，一个公义嘅社会应该由啲乜嘢去构成嘅咧？咁讨论到呢个 topic 咧，喺哲学里边就不得不提到咧一个好重要嘅英美哲学家，就系罗尔斯 John Rawls。咁我哋举到咁重要 topic 咧，咁今晚当然请咗好多重要嘅嘉宾上嚟啦。咁首先咧，今日好多重量级人物啦，第一个重量级人物就系身形即系重量级嘅朱文啦。系啦，咁呢个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另外就系咧，身形就中重量级嘅波仔啦，系啦，亦都大家之前见过啦。波教授 啊， 波教授，波教授，系啦，咁啊，波仔波教授啦吓。咁亦都系之前讨论呢个社会契论嘅时候见过。咁今日其实都会 high 到社会契论一啲问题。咁样教你睇下有冇机会。 嗰集已经讲过，其实有现代社会契论嘅兴起或者再续嘅讨论，就系罗尔斯其中一个会觉得同社会契论都好有关系。咁所以今集其实可以一个延续咁样咯。 冇错啦，咁另外就好恭喜咧，请到咧而家喺五伦贡学院度教书嘅 Chris。咁啊 ，Chris， 我哋大学嘅时候都知道，Chris 系其中一个我哋同侪里边系读 Ross 啦，读政治哲学读好多嘅有朋友。咁而家亦都系继续有做相关研究工作，系啦。咁所以就好高兴大家一齐上嚟讲下 Ross 一个咁重要嘅人物。有时候所以我唔记得讲啦，就系、是、即系同香港嘅一个相关就系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即系香港嘅坚尼系数咧，即系一直有个讲法就系喺已发展嘅地区嚟讲啦，系非常非常之高。咁呢、這个即系如果大家 bear in mind 啦吓，慢慢引申落就可以谂下，其实呢个系咪一个合理嘅讲法咧？即系我睇报纸成日见到赞噶嘛，香港系咩经济最自由，全球又第一啦咁样。是一件好事啦，咁 Rawls 呢个理论可以帮你好好反省呢个种种嘅问题。不过我哋将时间交俾波仔介绍下，即系 Rawls 其实系一个咩人，有咩咁重要呢？ 系波教授啊， 波仔教授。 嗱，我今日讲解下Rawls 个生平啦。咁 Rawls 咧罗尔斯啦，咁佢系个二十世纪嘅美国哲学家嚟嘅。咁由1921年啦，出生喺呢、這个巴尔的摩。咁巴尔的摩就係一个几贫富悬殊嘅城市嚟㗎。咁於是其实同埋罗尔斯佢嘅父母都系几关心呢个经济不平等嘅。所以就变咗其实罗尔斯嘅细个已经系会留意到呢啲嘢。咁同埋就系佢细个有一件事系几影响佢一生嘅。就系、是、其实佢有个即係、就是、有四个兄弟姐妹。咁佢有两个兄弟呢，其实系佢罗尔斯童年嗰陣時就係病，然之後就死咗。咁然之後就 Rawls 即係佢嗰陣時就喺度會反思，就係話點解我哋大家都係兄弟，咁但係嗰兩個兄弟就咁唔好運，咁就死咗。然之後我自己好好運咁樣，然之後後屘又入咗去 Princeton 啦，普林斯顿度讀書咁樣。咁於是喺佢嗰個生命入面呢，運氣呢個問題其實係影響佢幾大嘅，就係話點解有啲人可能係財智差唔多嘅，家庭可能都來自一樣，但係有啲人好彩啲，咁於是佢就變咗非常強大，有啲人就早死咗。 我成日收到啲觀眾疑問，點解朱文咁嘅水平都係讀牛津嘅？即係我諗係呢個類似嘅問題，即係都係咁啫嘛。點解你可以得嘅咧，又唔記得我咧咁樣嚇？ 嗯，呢個幾好啊！ 呢個例子可以大家一齊討論下。 點解我咁靚仔，但係甩頭髮，就開咁大把頭髮？ 我已經甩咗好多啦，其實即係甩噶咯，甩噶。點解我有運氣可以有呢把頭髮咧？ 公平咩？ 就所以就養，所以你就即係留須啊嘛。就因為頭髮唔得，用須補救。 即係香港人成日都會講噶啦，即係陳錦紅啊，公平咩咁樣？咁但係咧就後屘 Rawls 入咗 Princeton 啦，咁然之後嗰陣時就可以打二戰，咁於是 Princeton 畢咗業之後就俾人徵召咗入美軍，咁嗰陣時又係有件事幾影響佢一生嘅，就係、是、打仗嗰陣時咧，佢又係有個好朋友，咁就啱啱好因為一個任務，就係、是有一個任務係要人捐血。咁於是Rawls 就去咗捐血，係、啦。咁但係然之後佢去咗捐血嗰陣時，另一個部佢本身個部隊執行一個任務，之後就全軍覆沒，佢好多戰友都死咗。咁佢即係佢又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就係點解啱好我血型係啱，所以我要去捐血，所以我就唔使死。咁但係其他人完全冇做錯任何嘢嘅，所以就死曬。咁於是就又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對。 對佢。咁但係後屘咧打完二戰之後啦，咁就係、是、Ross 就翻去學院度讀書，即係佢本人其實係一個幾象牙塔嘅學者嚟嘅，雖然佢都關心政治咁樣，咁但係佢嘅佢嘅生平好長時間都係留喺例如話 Princeton 啊、MIT 啊、哈佛啊咁呢啲嘅一個大學度。咁佢自己最出名就係幾本著作嘅，一本就係1971年出版嘅《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TJ 啦。咁另一本就1993年出版嘅《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咁今日嘅節目我哋就主要集中就係講 TJ 同埋 PL 呢兩本嘅著作嘅、 嗯。我加個小補充就係、是，即係如果啲觀眾係都有留意哲學歷史嘅發展咧、嗯，其實喺 Rawls 1971年出版嘅《正義論》之前咧，喺即係佢屬於嗰個傳統，我哋叫英美分析哲學啦、嗯。其實一直咧都係好排佢政治哲學，甚至道德哲學都排佢嘅，用某一啲方法研究就係覺得其實政治哲學冇嘢要研究嘅嚇。咁當然呢個哲學問題點解會係咁咧？可以有機會另一集再講啦、嗯。但係我想講就係 Rawls 嘅歷史地位可以喺度見到嘅，就係、是、由1971年出版 TJ 以後咧，係可以有啲人會話佢一手一腳 single handedly 將整個政治哲學咧擺翻上去學術。英美哲學的學術討論裏面，甚至成為了其中一個顯學很重要的研究，所以可以見到現在研究政治哲學人你不能夠跳過羅爾斯， 因為當時的主流是覺得這些倫理學或者道德的研究、政治的研究其實是沒有意思的，完全即是他的語言是 很情感的、就是、emotional 的表達， 所以就不見難登大雅之堂，所以是沒人搞咯。咁但係我估 TJ 啱啱講嘅正義論就係好顯示咗，其實呢啲問題都可以好學術、好嚴謹，而且係有意思咁樣去研究。 不過做翻少少個 remark 先嘅、嗯，因為咧TJ 佢好多時候俾人以為係一個即係回應美國60年代民權運動嘅一個著作嚟嘅。咁、嗯、但係其實唔係，因為近年有好多研究就提出就係話，其實 Ross 佢發展佢嘅理論有佢嘅諗。有佢嘅諗法咧，其實係40年代甚至50年代早期已經出現嘅，所以其實咧，TJ 佢應該係一本後二戰嘅著作嚟嘅。佢、嗯、其實佢最重要嘅一個 ambition 咧，其實係要為嗰陣時成為自由社會領袖嘅美國去立言嘅。嗱、嗯，即係講一講個歷史背景先係好快嘅，就係、是、二戰嗰陣時咧啊。即係美國打完二戰之後就成為自由民主社會嘅一個領袖啦。咁同一時間就係佢之前就出現咗納粹德國啦、蘇聯啦，咁有好多呢啲意識形態問題。咁於是美國嗰陣時出現咗一個抗拒意識形態嘅潮流，就係、是、我哋唔講呢啲咁 grand 嘅 theory， 我哋唔講呢啲咁宏大嘅大國崛起啊、X Y 意識啊嗰啲，我哋唔講係 OK 啊，我哋淨係講民主。咁但係民主就變成係一個文明嘅爭鬥，我哋係大家都自利。我哋只不過喺個民主社會度去sort out 我哋嗰個結果應該係點啫？咁但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唔吸引嘅民主嘅理解啊！啊，即係你變咗民主，單純之係我哋啲人自理啫，我哋唔想互相殘殺，所以我哋要民主咁樣。咁但係點解我哋要尊重民主個制度咧？咁樣咁於是Ross 咧，佢其實一個好大嘅野心就係咧，佢想建構一個道德基礎啊，幫呢個美國嘅立憲民主，即係唔單止美國嘅，係即係幫立憲民主呢個制度去建立一個道德基礎。佢係有一個嘅正義嘅理論喺度去解釋點解值得追求。 又唔止淨係立憲民主、嗯、另一個其實佢一個好重要思想來源咧，就係其實佢去英國留學嗰一年咧，其實佢去係好接觸到嗰陣時英國嘅社會民主主義啦、嗯，或者嗰陣時其實叫民主社會主義啊，工黨嗰邊嘅嗰種諗法咧，其實佢另一個。佢正義論一個好重要嘅野心咧，就係嘗試想將嗰種社會民主啊，嗰種咁嘅嘢咧，擺埋去立憲民主嘅一個框架度咧，去講一套其實完整嘅講法。而點解譬如頭先嚴叔講到話，其實點解佢可以係對政治學後面咁有影響力咧？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貢獻就係因為佢係可以好系統咁去講，其實譬如我哋可以點樣一步一步咁樣基於我哋嘅理性有一個論證咧，係講咗其實一個立憲民主再加埋一定程度嘅社會福利或者社會民主嘅一個社會政策咧，其實係可以講得通成個故仔嘅。是不需要犧牲譬如我們的自由啊、權利啊，或者不需要犧牲我們的經濟平等，其實我們是可以講通整件事的。所以其實這個就是為什麼他可以有，我會說就是為什麼他是 既係一個英美嘅背景，同時有一個係咁重要嘅政治自由嘅貢獻。 咁我哋講咗咁耐背景啦，幫你直接講，即係佢想做呢個 project 有呢個目標嘅。咁但係佢用啲咩答案，俾個咩答案我哋去做到呢個目標呢， 或者佢用咩方法去揾到咩為之一個正義嘅社會？ 嗱，我一個關鍵就係喺民主社會度咧，咁總係會有 disagreement 嘅。即係會有一啲嘅 分歧， 即係總有啲分歧嘅。咁你究竟有冇一個中立嘅基礎去 sort out 呢啲，即係去為呢啲分歧尋求一個出路咧，尋求一個大家都接受嘅公平嘅一個方法咧？所以佢就嘗試提出就係有一個叫做原初理論。原初立場 ，original position， 因為原初通常講英文嘅嘛，呢啲就叫中文會錯。 即係下面一個 original position 去解釋就係、是如果我哋所有人係幻想自己進入一個虛構嘅場景，就係、是、我哋忘記曬自己嘅一啲宗教啊、才智啊、啲 身形啊， okay， 一個人 呢個都靚唔靚仔啊，靚唔靚仔啊， 身份 係啦，即係受唔受女，即係受唔受男女歡迎啊，咁樣啊，即係你又未好，你又未好人生觀啊，好多唔同嘅。咁你忘記曬呢啲嘅即係呢啲個別嘅一啲嘅資料，係啦，個人特質咁然之後咧，你就喺嗰個原初狀態度，你去思考，就係你想要一個咩嘅社會，係啦。咁佢就稱呢一個。掩蓋咗個別資料嘅設置咧，叫做無知之幕 （Feign of ignorance）。 其實用一個比較近我哋中國傳統嘅解釋，就係你好似投胎轉世飲孟婆湯，跟住就唔記得曬之前嘅嘢。跟住大問題就係，當你唔記得曬之前嘅嘢嘅時候，你會點樣設計一個社會？你會覺得邊個社會你想走入去輪迴咁樣嘅一個情況，就係呢個無知之幕。 因我諗啱啱波仔講到民主好多分歧嘛，即係如果你就問而家呢個社會大家覺得公平咩、正義係咩嘅，其實每個人係好多唔同嘅意見，其實就冇啱啱波教授想講嘅嗰個共識。所以我估 Walsh 其中一個諗法就係點解佢哋咁有分歧呢，好可能就係因為我哋每個人有個人嘅 interest 啦、個人嘅特質啦、個人嘅唔同傾向。咁如果係咁嘅話，調翻轉諗，我哋咪俾碗孟婆湯佢哋飲，跟住每個人忘記曬呢啲嘢，然之後尋求出嚟嘅嗰個答案，咪就係應該係共識同埋係正義嘅咯咁樣。咁我估呢個就係Walsh 認為尋求正義嘅時候嘅一個方法，即係呢個係方法啦。我哋之後就會講埋，咁喺嗰個狀態之後會揀啲咩？咁我哋可能之後就會再討論咯。 嚇，依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Walsh 人嘅一個 position 啦，點樣用 original position 去做到佢想做嘅工作？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佢嘅具體理論。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就有偈傾，咁我哋繼續討論呢個性格忠實應用未變質嘅正義朋友羅宇思啊，點樣用佢嘅 original position 嘅概念咧，去幫我哋説明頭先嗰啲問題。咁抗俊文好似啲補充啊， 我估因為我哋頭先就係講咗佢 methodology 嘅部分啦，即係佢點樣透過咩嘅方法去得到關於正義嘅判斷，而佢嘅答案就是我哋頭先嗰節講啦，就係、是、希望想像一下我哋進入咗嗰個所謂原初嘅狀態入面，經歷咗一個無知之幕，就我哋忘記曬我哋嗰啲比較具體特殊嘅一啲身份同取向，我哋會揀啲乜？嗰、那個結論咧就係正義噶啦。咁我估可能觀眾聽到就好奇怪，即係點解我思考正義嘅時候係要忘記啲嘢咧？咁樣咁我嘗試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去説明啦，即係。哲學家 Jonathan Wolf 咧，喺一本導論書入邊有一個類似嘅例子，我嘗試修正少少。即係佢嘅例子係咁嘅，就係佢哋諗下咧，如果有一日，譬如曼聯對曼城咁樣踢波，但係咧咁啱咧，因為可能肺炎咁樣咧，啲球證咧就全部都翻唔到工，得翻最後一個球證係翻到工嘅，但係嗰個人咧。是曼聯 fans 級的會長。 你這個例子越講我怕即不是針對波教授。即是你知道我們這個在座有一些是被人而且曼聯這隊波有出個名字嘛。即是四二四有朵。 不要說啲錯 的波。得一個球證呢是曼聯的球迷會的主席 要找他啦。 咁似我哋個直覺， 顯咗曼聯球迷嘅特徵啊！ 我哋有個直正常人啊，有個直覺就係揾佢好似唔係好公平正義噶嘛。因為大佬你係球迷會嘅主席喎，咁唔啱個咁樣。咁於是乎咧 ，Johnny Fung 就話唔緊要，但係有個人嘗試發明咗一隻藥，就佢一短暫咧忘記曬自己中意邊隊波嘅。跟住佢就話：如果係咁嘅話， 如果你是曼城，當對利物浦少少啦，我知道利物浦嘅。你接唔接受先？即係原本你應該覺得唔接受噶嘛？哇！我利物浦對曼聯，你揾個撐曼聯嘅人做球證，你梗係覺得唔正義啊！但係而家話足總就同佢講唔緊要啊，利物浦 fans， 而家我有粒藥咧，佢食完咧就好似萬婆湯， 就係萬婆湯， 係啦，唔記得曬佢撐邊隊波嘅。咁你似乎一個利物浦嘅 fans 都會接受佢嘅，相信佢嘅判決係公義嘅，係正義嘅。咁所以我估 Johnny Funwolf 就用呢個例子嚟嘗試說明一下，其實呢個好似好古怪嘅一個方法，其實都 係遺忘可以達成到 公義，係啦，因為我哋似乎覺得公義係要堅持嘅，係好要執實一啲嘢先係公義，但係似乎其實我哋平時諗嘢都會覺得，如果係 impartial 忘記你本身嘅一啲 interest 或者傾向咧，反而係會公義。 我其實呢個幾好嘅，因為咧，正如之前所講，就係 Ross 其實就係想面對一個 disagreement 嘅問題啊嘛。咁有問題就係話，你好似曼聯對你，即係曼聯對利物浦咁樣啦，就係、是、其實個社會入面就係充斥住好多唔同 parties。在個社會入面， 我諗諗下，你都係慢狗嚟 嘅 喎， 係咁你， 佢都係 嘅，相應相應，唔係咁，但 係扮年派，我而家做主持， 我突然間諗起 ，OK， 唔係， 但 係 唔係，但係嗰個問題就係，你既然有咁多個衝突喺度，我哋點樣先至可以有一個公平嘅機制，或者係嗰個公平嘅法律，甚至係公平嘅求證，去決定唔同 parties 之間、唔同嘅人，即係唔同嘅團體、唔同人之間嗰個衝突咧？咁佢就係要所有人就係、是、常即係 I mean 透即係透啊、透過忽略自己嘅啲個別性質，然之後就係去由一個自由而平等嘅人嘅角度出發，就話一期我可能係利物浦，可能係曼聯，可能係曼城，可能係有錢，可能係好窮，可能係黑人，可能係白人，可能男人，可能女人，但係 anyway。你只要在呢個社會度生活，你就是一個自由而平等的人。咁你去翻一個最 fundamental 嘅角度，你去思考，我作為一個自由而平等的人，我有啲乜嘢係最 concern 嘅，有啲乜嘢係最關心。咁 Ross 就提出咗就係話咧，有即係通常有兩個最 fundamental 最基礎嘅利益咧，係所有自由而平等嘅人會關心嘅。首先就係你希望係自己係。有一個利益去發展自己嘅美好人生觀，係啦，你可以捧自己嘅波，你可以去做自己嘅職業， 做自己， 你可以去啊，即係 I mean， 你可以去建立自己嘅團體，你可以去係啦，即係你啊，即係你可以去從事自己喜歡嘅工作咁樣，建立到自己嘅美好人生觀，係啦。第二嘅就係咧，你希望係有一定嘅正義感嘅，係你對其他嘅人。你有一定嘅關心啊，你對個社會有一定程度嘅合作嘅傾向，咁啊、你就作為一個自由而平等嘅人，你希望自己係獲得呢兩種能力，可以去維持到成個社會嘅運作嘅。 所以基本上咧，我就可以理解為咧，其實所謂嘅原初立場咧，其實係羅伊先生提出就係話，究竟我哋當要思考一個正義嘅問題或者社會正義嘅問題的時候咧，我哋用一個點樣嘅思考方式？咁佢所以其實佢將自己嘅理論咧叫做 justice as fairness， 公平即係正義作為公平，就係咧點樣為之去？你只要可以 model 到，去模擬到一種公平嘅思考方式咧，你就會得出一個社會點樣先叫做正義嘅原則啦。而公平咧就所以就頭先朱文啊同埋阿嚴叔所講嘅嗰種求證，點解會咁強調求證，同埋點解要一定要遺忘咗咁嘅嘢咧？其實佢就想達到呢樣嘢，就係話你要用一種公平嘅思考方式，而呢個公平嘅思考方式咧咁。先至可以體現到頭先波教授所講嘅嗰個尤其是第二個所謂嘅道德能力，每個人每個公民會有個道德能力，就係、是、所謂嘅正義感。即係其實佢個羅伊斯其實佢一個好重要嘅假設，就係話咧，我哋每個人咧唔係一個自理嘅人嚟嘅，我哋其實都會覺得咧，只要我哋都會有所謂正義感，就係、是、只要呢個社會有某啲嘅正義原則嘅話，其實只要而呢啲原則係合理嘅話咧，其實係我哋會覺得。我哋會心甘命抵去守，或者即使我哋放棄自己嘅利益，都我哋都會去做。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假設嚟。 我所以喺度可以咁樣總結一個小嘅就係、是我估扣連翻我哋日常生活咧，我哋有啲具體經驗，就我哋成日發現咧，唔同階層啊、唔同職業、唔同種族嘅人咧，成日對於咩為之正義或者合理嘅社會咧，係有一個唔同嘅諗法，而往往係會俾佢一啲個人嘅特徵 shape 咗嘅，係、嘛？即係商家會比較支持一啲，譬如支持自由市場嘅安排，過呢個公義社會嚇，可能窮啲嘅人就會覺得唔係會多啲福利，係一個公義嘅社會。咁 或者啲球隊支持，我又黑哨啦咁樣。 即係成日 都諗啊。係啊，似打完波就黑手，同埋之前試過英超咪爭啲腰斬嘅，結果隊隊波都有唔同係有利於自己球隊嘅解決方法。 事實上我唔會話佢哋烏雞未必有心啊，即係可能佢哋真係會諗一個公義、合理、公平嘅方法啦，安排我哋點樣一齊踢波啊，或者點樣組成個社會。但係佢哋好難唔被佢喺啲個人嘅一啲位個球隊啦，嗰啲具體特質影響到佢思考正義嘅問題，點先一個合理而大家一齊要守嘅一個合理嘅社會安排、制度安排。咁而羅伊斯呢一個諗法就好得意，所以同之前舊嘅哲學家好唔同。舊嘅哲學家會嘗試用推理啦，譬如分析咩叫正義嘅概念，跟住裏面嘗試推出嚟啊等等，去推演呢個社會應該點。佢唔係咁諗啊，佢係覺得我哋唔如果要合理嘅話咧，就係、是、喂我哋唔好再俾我哋啲個別具體每一個人嘅一啲特徵，你有錢冇錢咩種族影響到你點思考正義問題。我哋應該一齊翻返去所謂無知之幕後邊去諗，如果乜都唔知嘅時候。我會點樣揀？咁點解會最 fair 呢？就睇喺呢度，就你唔受個人嘅 trait 任何個人嘅特徵影響，所以某意思上嚟講咧，可以揾到一個叫做普遍嘅答案，係話任何一個人咧冇曬個人特徵啦嘛，你做一個普遍嘅人，一個抽象嘅人，你會點樣思考呢個問題？ 我想再補充少少嘅，因為有一個好常見嘅批評嘅對呢個方法論，就係、是。喂，而家好似嚴叔咁講到咁 impersonal、咁 impartial 先揾到正義嘅，咁其實當你去咗無知之幕之後，其實你乜都揀唔到嘅，因為你遺忘咗太多嘢。但我覺得啱啱波教授其實已經有講咗，即係佢喺無知之幕喺原初狀態唔係真係乜都唔知嘅，佢係即係當然學界就要討論究竟唔知幾多嘢咧，呢個就好煩嘅。所以但至少一個 bear in mind 嘅就係佢唔係完全真係乜都唔知咯，即係佢因為會知佢可能佢有少少正義感啦，佢會想要自由啦，呢啲係佢點都有 assign 到你喺無知之幕要知道少少嘢先嘅。咁如果點解要咁設定呢？因為如果你真係乜都唔知咧，你真係亂嚟噶嘛會。因為你想象下就算個球證咁，啱啱我頭先個例子，佢忘記咗原來自己係支持曼聯嘅，但原來佢毫無正義感嘅，佢中意亂吹。即係佢中意，我中意玩嘢啊！我中意係亂咁罰人。 或者佢對咩或者一場好嘅球賽、合理球賽都冇 idea 嘅， 完全冇 idea。佢其實就算佢遺忘咗，佢係曼聯 fans， 其實都唔一定會得出一個好嘅判決咯。所以我估呢個方法論個麻煩位就係、是，似乎 Wars 又唔能夠話佢遺忘曬所有嘢咯。呢個係一個少少嘅補充。 唔係，我覺得更加，我覺得一個好啲嘅澄清嘅就係、是、咧，你係忘記咗一啲同公義係 irrelevant。無關嘅，即係例如話有啲嘅思考係會令你產生係去偏見嘅，令你會有一啲自利嘅諗法。你嗰啲嘅資料你係應該遺忘咗佢，令到自己係由一個中立，大家都能夠接受嘅角度去出發咁樣。咁佢再進一步講就係話，如果你係進入咗一個原初狀態度喺無知之幕後面嘅話，咁你會點諗呢？你就會去諗啦，就係我要一個咩嘅社會好呢？我唔會走去搏一個社會就弱肉強食嘅，因為有可能我係弱噶嘛，俾人食咗。 你唔知你係邊個啊嘛？ 係嘛，大鑊噶嘛，係啦。 一陣打開個幕，發現哇，原來我係社會俾人食嗰扎，咁我好唔掂噶嘛，代價好大噶嘛。 一個種族歧視嘅社會。 係啦，係啦，即係你發現就係 都係啦。 係啦，即係你係啦，即係就係咩？所以你就會由一個最弱勢嘅角度出發，你由一個最差嘅情況，就係我要保證，就算我出嚟。揭擾咗喺個社會度，你係一個最弱勢嘅人，最弱勢嘅嘅一個群體，喺咁多個可能嘅 plan 入面，你嘅待遇依然係最好嘅。咁佢嗰個術語就係叫做maximum principle， 即係最大化你最少嘅你最差嘅情況， 即係將最差嘅嗰啲人咧嘅待遇係變到最好嘅。 係啦， 依一個咁嘅安排。 係啦，咁所以就你比較就係如果一個自由市場。同埋一個福利社會國家咁樣，即係暫時比較呢兩樣嘢先啦。咁 Ross 會話福利國家好啲嘅，因為嗱你唔好諗住你喺自由市場度你會賺大錢，你會做李嘉誠，你會做即係你會做 Steve Jobs 咁樣。你首先你要諗你係最差嗰班，係啦，即係你可能係住最窮嗰一區嗰一班。如果你係住最窮嗰一區嗰班嘅話，你喺個福利社會度你係最窮嗰班咧，係好過你喺一個自由市場度你係最窮嗰班嘅。咁所以福利社會係好， 但 係 有少少補充就係、是、咁，因為其實咧呢、這個咁樣所謂嘅差異原則啦，difference principle 咧，其實以往喺香港咧都。俾人攞過出嚟用咧，話係俾人攞嚟濫用，就話咩保障咩功能組別啊，都係呢個差異原則係重要。 冇聽過咩？ 唔係我聽過，好似咩 有早兩年啫嘛。 頂明人邊個講啊？ 建成 啊，冇 係要保障 人證啊，冇錯。 佢哋話人證有啲當權者政治人數佢參政係最少啊嘛，你大眾啊嘛，要保障啲少數人。 所以呢個係好重要補充嘅就係咧，唔係就係呢樣嘢。雖然 Ross 最出名一樣嘢，因為喺呢個所謂嘅差異原則上面咧，仲有兩條好重要嘅原則，佢一定要守。第一個就係所謂嘅 equal principle of legal liberty, equal liberty， 即係話所謂嘅平等自由原則。簡單嚟講就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嘅公民自由啦、言論自由啊、結社自由啊，呢全部咧，每個人咧都要係有一個所謂嘅最 most extensive scheme， 即係話係一個最完整保障最多自由咧。呢樣嘢咧係所謂有一個 priority over difference principle 嘅，即係話咧係一個佢係有優先性嘅，要先要達成咗呢樣嘢，先去再諗七下原則嘅，而且都未夠。呢個係第一個最高罪，即係最優先啦。第二個優先嘅就係所謂個 fair equal opportunity 公平式嘅平等機會原則，就係話咧，其實你係要每個人咧啲職業啊，同埋政同埋啲政治職位咧，嗰啲教育嗰啲，其實都要係大家都有機會去競逐嘅。 唔能夠話淨係分俾某一種人。 你係因為做翻少少澄清先，因為Ross 真係太多術語啦，咁所以咧就係頭先我講話 master mind principle 咧，就係話嗰啲人喺一個原初狀態度，佢嗰個思考方式。咁最尾就係話喺個思考方式之下，佢會揀咗三條政治嘅原則出嚟。就係嗰三條，就係話首先就係一個平等自由嘅原則啦，同埋有一個公平機會啦，同埋就係個差異原則 difference principle。 咁呢條三條 principle 就構成 Ross 覺得一個正義嘅社會嘅一個要素啦。 係啦， 好，我哋時間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繼續討論。歡迎翻到嚟今節嘅自由偈傾。咁你啱啱就講緊咧，羅爾斯講完嗰個 original position 嘅概念之後咧，點樣喺嗰個 position 裏面去 generate？嚇、啊、唔同嘅 principle， 但我哋而家大概個進度係咁嘅，就我哋試下諗下冇曬個人特徵之後，我哋諗下一個好嘅社會，想要嘅社會係點，一個理想嘅社會係點。咁 suppose 揾出嚟嗰個咧，就係佢所講嗰個公義嘅社會，我哋應該追隨嘅嗰個社會。個問題就係咁個社會嘅設定係點咧？好啦，羅爾斯就會話：我哋喺呢個咁嘅情況下咧，就會用頭先嗰個最大化、最低、最差待遇嘅嗰個原則。就係 mass mean 啦，就係咧令到咧我哋會覺得，喂，因為我哋隨時驚自己係最差個人噶嘛，係嘛？於是我哋就會有一個咁嘅 idea 去諗我哋嗰啲 principle 係點嚇。咁由呢個原則呢個角度出發，就會有頭先 Chris 帶出個三條嘅 principle 嚇，包括嗰啲關於自由啦、資源分配嘅一啲原則。咁暫時我哋就去到呢度嚇，嗰啲就係啲喺 original position 裏邊咧，我哋覺得我哋會想要嘅一啲原則嚟嘅。如果我哋用 mass mean 呢個諗法嘅話， 因為我講多少少就係話點解喺呢個 OP 度會揀個幾條原則，其實就係因為你喺 OP 度，你就諗，如果我係個社會最窮嗰班，我點樣可以 make sure 我有一個自由可以選擇美國人生觀？點樣可以 make sure 就係我有足夠嘅資源去支持我嘅美國人生？結婚得你係最窮嗰、那個，咁於是就係、是、所以就有第一條 principle 咯，就係我要 make sure 我有一個基本嘅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政治自由，係啦，我係可以保障到我嘅美好人生唔會因為當權者唔中意我，結果就可以打壓我咁樣。我要有我有平等機會咯，就係話我即使爭取唔到某啲職位。都可能只係一個能力嘅問題， 但 係 公平競爭 係啦，公平競爭，只要我哋有差唔多嘅能力啊，差唔多嘅一個知識嘅話咧，咁我哋應該有均等機會去爭取一個社會職位嘅咁樣嚇。咁同埋就係有個社會分配度啦，就係個財富分配度，就係我 make sure 就係話最窮嘅人，我都唔會窮得去邊嘅，即係個就係差異原則啦 ，difference principle， 就係去 make sure 就係你個財富分配。是可能有好多種不同的形式的，可能是福利國家，可能是自由市場，可能是集體經濟，可能是一些社會主義這樣的一個財富分的一個經濟體系。咁但係咁多個體系入面，你要揀一個是對弱勢社群最有利的。 這個很得意的，因為其實 Ross 可以話是擺在兩極的中間的，尤其是我們先叫這條做差異原則，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因為你可以這樣想，有些人覺得最重要的呢是平等，平等平等到咩？就係財富都平等埋，係嘛？有時去到一啲極端嘅，對於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嘅，係 啦， 均富論就係最極端嘅，嚇咁啊，完全冇任何財富差異咯，可以話係。另外一面咧就係冇嘅，由大家自由 free fly 嘅，嚇好似森林法則咁樣，咁咧可能會令到個貧富懸殊會極度嚴重，譬如某一啲極端嘅自由市場嘅經濟安排啦，係嘛？咁但係 Ross 喺中間嘅，佢會話點解頭先嗰條原則叫差異原則咧？就係、是。點解財富差異可以被證成咧？係覺得合理嘅咧？個原因就係話，如果有差異嘅時候，嗰、那個差異係可以幫到手，令到最差陣嘅待遇係提升到最好嘅話咧，呢、這個差異咪可以合理化，係證成到嘅咯，係嘛？所以佢叫差異原則。而佢咧，所以喺中間嘅就係佢唔會容許完全均富嘅，因為可能完全均富嘅話咧，最差都好差嘅。 但係都唔會容許咧完全 free fire 嘅，因為咁樣嘅話咧，就可能會對抄一陣咧係好差好差。 呢度值得補充少少咧，其實晚期嘅時候咧，Ross 講翻佢自己點解諗點樣諗呢幾條原則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好具體咁講，其實佢差異原則咧的而且確攞嚟回應馬克思，即係佢覺得馬克思主義嘅咁批評就係話。譬如你淨係達成咗平等自由原則同埋公平競爭原則嘅時候咧，咁其實一般嘅我哋而家嘅市場社會或者資本主義社會都係做到呢樣嘢。而馬克思或者馬克思主義嘅批評就係話咧，其實呢啲你嘅自由咧只係荒謬嘅，即係其實你係冇你所謂有自由咧，但係其實你享受唔到冇資源去享受。而佢就係其實佢就係諗嘅差異原則咧，就係話咧用呢種嘅方式去講，就係話我哋依然可以接受到一個財富有差異嘅社會。但只要呢個財富差異咧，係對最弱勢人咧都最有利嘅話咧，咁其實佢覺得佢嘅理論咧就可以回應到馬克思主義對自由主義嘅嗰種嘅批評。嗯嗯、 但我呢度想帶出一個好常見對呢啲原則嘅一個批評、因為呢啲原則根據波教授嘅講法咧，係一種 max min 嘅心理機制嘅，即係 maximize 個 minimum、嗯。但係問題係我哋平時其實唔係咁嘅，即係我哋平時現實。即係可能佢就話喺 OP 入面無知之幕入面係要咁做選擇，但我哋平時諗翻我哋咩叫一個理性選擇，我哋好多時都唔 係 咁。 大班人過大海賭錢啦，賭錢賭徒就係唔係咁啊？你 best man 就唔需要擺嗰$100落去賭啦。 唔一定係賭徒嘅，即係你正常人都唔係咁樣。 舉個例係啦， 即係 Wolf 又有另一個例子，好似食嘢咁樣，我又收過少少。即係你想象下，有兩間餐廳、A 餐廳咧就賣海鮮嘅，你九成機會咧會食到好好食嘅嘢，但係一成機會咧就係你會肚餓好痛苦嘅。另一間餐廳咧，就一間可能好普通嘅茶餐廳，100%咧都係好普通啦，飽咯咁樣。咁根據 九成啦， 係咪根據一個正常嘅諗法，即係大多數人都會覺得嚇，梗係博九成啦，九成好好食，一得一成機會係會肚屙啫喎。但係另一間梗局就係得個飽字。咁你就我覺得啦，我自己會揀 A 啦。 一成未必嘅，但你可以再調細啲啦。因為 max 埋 minimum 啫嘛，0.001咁佢都存在噶嘛。 冇錯。 你照計如果要 max min 咧，你嗰個都應該避免噶嘛。 就要揀 B 咯，因為你要 max min 嘛。因為揀 A 嘅話，個 minimum A 同 B 個 minimum 比係一個係肚屙肚到好痛苦，一個係點都係飽，唔會好痛苦咯。咁如果你根據 max min 嘅心理機制咧，似乎 Wash 就話我哋會揀 B 咯。但係我估大部分人絕大部分人都唔會咁保守。是會揀 B 而是會揀 A 想搏下，所以呢個是一個幾常見對 Wash 頭先呢個 picture 嘅批評，就係佢會唔會想像得嗰啲喺無知之幕入面嗰啲 agent 太過保守啊？一定要揀到對嗰啲最弱勢嘅人最大好處，我先容許有經濟差異，我可以搏下噶嘛？可能我生到出嚟都係咁靚仔咧，生到出嚟都係咁聰明咧，咁我唔一定要對啲最弱勢嘅。 我估 Ross 嘅講法就係有啲嘢你唔會搏。即係有啲譬如 life and death problem， 一啲生死問題你唔會搏。即係佢個學生咧，我琴日啱啱睇到篇文温書啦，跟住咧就咧話睇出一個例子，我都幾好，就係話想象咧 Bill Gates 同你玩俄羅斯輪盤，佢俾支槍你話嗱，如果我扮你一下冇事嘅話， 呢個唔係俄羅斯輪盤，哦，真係俄羅斯輪盤， 真係輪槍， 即係唔係嗰只， 唔係嗰只槍， 我啱啱講咗國泰海 龍，係啊，我攞亂咗， 係啊，槍咧就係一係咧我就扮你，如果扮你唔中咧，我俾你成本身家嚟。咁佢話其實正常人咧，你都唔會同佢玩，即係你想象 Bill Gates 就傻咗啦，即係咁同你玩就話嗱，如果你唔死咧，我就俾你成副身家嚟。但就算你知道其實可能就算10,000支槍裡面揀，其實只有一支槍有一粒子彈嘅，你都唔會咁同佢玩。雖然你知道你搏中咗咧，你就可以攞成副身家，但唔搏嘅話咧， 10,000支可能會搏我 講，竟然 咁10,000 喎、 我哋俾香港嘅情況 shape， 你知道我具體嘅生活係咁生不如死啊嘛，我老年都攞槍啦。 okay, 所以 嗱，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呢個第一係即係第一個搏法就係話你有啲嘢唔會賭，賭唔起。你成世嘅生命，你成世嗰個待遇就係、是、依托喺嗰個政治制度度，係 冇錯。 咁所以你攞去賭話一個你有可能有錢，但亦都有可能係非常之窮嘅制度咧，咁其實係好唔划算嘅。仲有第二個仲有第二個回應咧，就係、是、你唔好理解呢個係一個個人嘅賭博行為。你理解其實你係要揾一個制度係令到全個社會都接受嘅，咁背後其實係一種 social contract 嘅諗法嚟㗎，就係話其實你要諗下嗰個制度係要代表到一個人人都信服嘅 social contract 嘅一個社會契約，咁所以就係你要令到就算最弱勢嘅人你都會同意，所以其實背後咧係有一個 reciprocity。即係有一個係互利嘅一個諗法嚟嘅，就係話你唔係淨係個制度令到我自己贏我就有著數， 你係要令到個就算係輸家都好，佢哋都係心悦誠服咁樣接受嚇。咁所以就係話點解要揀 陳雲麗嗰種嘅？ 咁所以點解要揀 difference principle 咧？就係你要 make sure 就係話成個社會所有人都係有一個足夠令到佢哋接受嘅待遇。 但照腳都唔一定要 max min 嘅，即係我哋再討論一下啦。既然而家係啦，即係照腳我 set 一個基本門檻，大家你話唔想賭啲 life and death 啊嘛嚇，要最差啲乜？就最差啲過咗門檻，就係佢哋有基本嘅温飽。 就是、頭兩個個原則，我覺得 係啦。但你唔需要 maximize 最差嗰扎人嘅待遇噶嘛，只要佢哋有基本温飽，有基本嘅人生係過到落去啦，咁咪得咯。點解要 maximize 個 minimum 咧？呢、這個都係即係個問題都會喺度，我估。 所以因為我覺得正常嘅人就係真係計 expected value 咁樣咯，即係你有幾多 機會，計埋個機會率， 計埋個機會率先可以揀到嘢，或者我哋唔會揀咁極端嘅，即係雖然頭先嚴叔或者 Chris 都講到。different principle 好似係回應 Marxism 或者 socialism 咁啦，但好多人都覺得呢條 principle 本身都已經要求一個太大規模嘅財富再分配咯，而係會令到有機會明明我可以賺多啲錢，但係俾人抽好多税。咁如果一個頭先講到一個願意搏多少少嘅人，唔係其實係會寧願搏一個比較唔平等嘅社會咯。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位都見到其實 Rawls 咧一般覺得其實佢係所謂去為一個福利國家、社會民主辯護，咁、其實佢係比呢個走得更加遠嘅，因為其實佢追求嗰種咧係一個佢真係所謂嘅自由而平等嘅人公民嘅合作咧。咁其實佢會覺得，譬如 social minimum 一個好基本嘅温飽係咪夠咧？佢會覺得唔夠，因為佢會覺得咧，你諗下現實世界，譬如我哋嘅福利國家，我哋而家譬如好多西歐嘅國家、北歐嘅國家都有呢類咁嘅制度。但係咧，你講緊係最弱勢嗰啲，淨係攞到呢啲最基本嘅社會福利嗰啲人咧，雖然佢哋都生活到，即係唔會話餓死街頭，但其實佢哋係咪可以有一個好活躍嘅政治參與？佢哋嘅 bargaining power， 佢哋嘅議價能力，同一啲有錢人係咪真係可以咁一樣咧？咁其實 Rawls 其實佢晚期佢都講得好多，就話呢樣嘢係好重要，因為其實唔單止淨係話你夠你唔會死，而係重要就係你都可以係一個好一個 equal standing， 有一個相同嘅地位去同一啲譬如比你更加有錢嘅人咧去一路討論政治，同埋你嘅聲音係唔會弱啲。 我試下再做一步 elaborate 下 Chris 嗰個講法，就係、是difference principle 有一個好重要嘅 function 係佢要去充實翻。呢、這個 first principle 嘅係啦，即係你 first principle 咧，佢就係有一個 equal basic liberties 啊嘛，咁其中一個嘅就係政治自由嘅。咁所以對 Rawls 嚟講咧，佢好反對就係呢啲自由只係一啲好 形式上 嘅嘢啦，冇錯啦，係啦，即係你如果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度，我同李嘉誠。好難講話我同佢同樣政治影響力嘅喎，即係佢走就叫撤資喎，我走就叫移民喎。 所以佢唔係淨係形式上嘅自由，而且個平等都唔係就形式上嘅，就係我哋大家都有權利，大家都可以講嘢又算。而係譬如即係參政上咧，理論上你同李嘉誠或者同某個社會嘅首富嘅政治嘅聲音咧，其實唔可以爭太遠嘅政治 咧。係啦，咁所以就係應該係大家嗰個經濟財富咧，係唔會爭太遠。係啦，就係、是、話令到大家嗰個政治上面嘅影響力咧，即係固然都有差別嘅。你有財，即係你有財智，你有財富差距咁樣，但係至少唔係大到一個位啊，係會影響你作為一個平等公民。 所以我估 Chris 個回應方式就係、我頭先嘅質疑就係、喂，我會薄啲啊，我就要頭兩條，唔要 different principle 咪得咯，我願意薄一啲，令到經濟平等唔平等可以容許大啲空間係財富係有唔平均嘅分配嘅。咁我估頭先波教授同埋 Chris 嘅回應就係、其實嗰幾條 principle 唔係完全割裂嘅咯，而係有一定有經，即係因為我頭先都仍然相信。一個 equal 嘅 liberty 係好重要嘅。如果我係相信呢樣嘢，似乎我就仍然要有一定程度嘅財富再分配咯。就係如果我哋冇咗 different principle 嘅，好大機會其實嗰個所謂嘅平等嘅自由同權利都會受到侵害咯。所以從呢個角度講，既然我同意平等同自由嘅權利係重要嘅，咁其實我就要求順理成章要求多啲經濟再分配咯。即係我估呢個係一種回應方式咯。 我估呢個係即係大家強調翻香港咧，會更加明白嚇羅爾斯講嘅好多理論。咁我哋下一節翻嚟講下佢另外一部分嘅理論。翻到嚟最後一節嘅自由偈傾。 咁講到羅爾斯咧，咁好多時候除咗即係最出名就講正義論啦，我想你用咗三段時間去討論佢嗰個理論之外咧，佢去到相對晚期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我哋叫做政治轉向有時、political turn，即係 Chris 我幫你講下，即係其實佢點解會有呢個 turn 咩嚟嘅咧？ 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可以話咧，其實佢係開始諗一個另一個問題。佢早年咧由正義論開始咧，佢比較想關心、想諗嘅就係話社會正義嘅問題。頭先我哋已經討論咗好多。咁佢晚年咧，咁佢喺1993年嘅時候就寫咗另一本書叫 Political Liberalism， 政治自由主義啦。佢最關心的問題咧，其實就係另一個所謂嘅 legitimacy， 正當性嘅問題。咁其實佢諗緊嘅就係咧，喺一個現代嘅自由主義社會裏面咧。或者現代自由社會裏面咧，我哋不可避免地咧，每個人咧都會有唔同嘅信仰、唔同嘅理念啦，或者唔同嘅道德觀。咁、那個問題就係話，我哋會有咁多元嘅諗法、咁多元嘅信仰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真係揾到有一啲共同嘅理由去支持一個政權咧？因為政權大家諗深一層，點解我哋會問一個正當性問題咧？就係因為政權咧，其實佢往往咧係一個所謂 coercive power， 有一個暴力喺度嘅。即係佢定咗法律，強制性喺度嘅，就係佢定咗啲法律，定咗啲政策咧。若果你唔跟嘅話咧，你係會面對 懲罰 或者暴力嘅。你唔交税咧，政府會捉你嘅。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嘅信仰有咁多，我嘅信仰同信念咁唔同嘅時候，譬如我信基督教，你信儒家咁樣嘅時候，咁我哋係咪可以揾到啲共同嘅理由去支持政府？其實話我哋一定要抽呢個税。咁如果面對啲 disagreement， 頭先波教授一開始就講咗問題嘅時候，咁我哋可以點算咧？ 所以我會咁樣講就係、其實佢係一個理論挖得深啲嘅推演嚟。喺正義論嘅時間咧，都面對一樣嘅前設過，就係、人人有唔同嘅 conception of justice， 覺得正義咩為之啱嘅制度安排，具體點樣財富分配有唔同睇法，咁啊點樣處理？咁佢就用頭先我哋頭三節講嗰啲原初狀態嗰啲理論都去説明，但呢個比較即係具體好多嘅。但佢再畫深一層就係、喺正義論嘅嗰個時期咧，佢已經假設咗有個政府喺度，你可以話假設咗政權有正當性嘅，之後再問呢個政權具體應該點安排，裏邊有啲咩具體嘅政策操作。但而家再揾多一步就係、佢唔僅僅係問咧，如果有人有唔同嘅即係關於咩為之啱或者錯嘅理念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安排個社會？係直情問，如果大家本身對於咩為之啱或者錯有咁唔同嘅，佢哋叫世界觀啊，有時叫做有唔同嘅 world view， 我哋可以話，喂，甚至我哋點可以我可以問，究竟有冇一個合理嘅原因説明點解係應該要有個政權，佢可以當民，我哋要嚟跟佢嘅政策、佢嘅法律咧？即係唔僅僅係啲具體嘅內容上，係直情嗰個政權嘅存在。是不是合理呢？是不是 legitimate 呢？他會用這個字都成疑問，因為就比較挖深了一層，所以他問一些再抽象一些再深一層的問題。 聽落就真的好像我們那集社會契約論討論的問題，即因為如果大家還記得就是 Hobbes 啊、盧梭、Locke 都是思考類似問，不過好像他就多了一個前設的，就是現代性現代社會裏面是特別多不同的意見啊，特別多爭議啊、分歧，因為可能 甚至他叫即係佢點解用世界觀呢個字，因為很 fundamental 的一啲價值觀咯。 其實 Ross 佢一開始咧都嘗試係用翻佢嗰個正義即公平 justice as fairness 去嘗試解釋呢個 disagreement 嘅問題嘅，只不過佢再進一步澄清嘅就係咧，即係佢喺政治自由主義即係1993年嗰本書度，佢進一步澄清嘅就係咧，佢嗰個 theory 其實係一個freestanding 中文 即係同我哋嗰啲世界觀係獨立於嗰啲世界觀嘅， 即係獨立於一啲形而上嘅框架，獨立於一啲知識論啊、倫理學嘅一啲理論嘅。佢係單純只係喺一個自由民主嘅文化入面抽取一啲我哋核心嘅共識，我哋嘅一啲核心嘅概念係啦。咁然之後就係嘗試去建構一個政治性。嘅一個正義觀念，而佢再進一步指出嘅就係呢一個政治性嘅正義觀念咧，因為佢冇牽涉到一啲宗教上面嘅衝突，或者一啲倫理學上面嘅一啲關於善嘅諗法，咁呢一個咁嘅正義嘅觀念係可以作為一個中立嘅基礎，就係令到所有唔同嘅黨派、唔同嘅宗教、唔同嘅人都可以去支持。这个中立的政治基础作为一个政府施政的一个根据的。 所以就即係我有個小補充就係、所以波教授講咗佢有個即係英文叫 political conception of justice 啊、就唔僅僅之前佢講個 concept of justice、即係呢個係特別再喺呢個 level 去問嘅時候咧、似乎都有呢個問題喺度嘅，就係咩為之公義？但係公義就比較深一層，佢唔僅僅係問緊頭先我哋講 different principle 啊嗰啲 level 嘅正義問題，係、去到再深層啲，會唔會可以有唔同嘅世界觀下面，我哋都可以講到某一啲作為個叫 political concept of justice， 喺嗰個 level 去 justify 點解個政府係合理嘅？調轉嚟講就點解我有權有責任要遵守個政府嘅施政咯？ 佢稱之為呢個就係一個重疊共識咯 ，overlapping consensus，就係話呢一個咁嘅正義觀念咧。咁你可能喺天主教度，你可能係做一天啊，做一個天主教徒，你當佢係一個自然法，一個 natural law， 然之後你去 respect 呢啲嘅基本自由啊。呢啲 上帝頒布嘅， 係啦，然之後可能係你係儒家，你又有一啲另類嘅 reason，然之後你可能你係 公 理，你即係你係伊斯蘭教徒，你係公理主義者，你係 無神論者， 係啦，你都係有你嘅理由去支持呢、这、一個overlapping consensus。 但係佢，我可唔可以問少少問題？即係佢係相信有一樣叫做 overlapping consensus 嘅，定係 唔係佢係相信有咁嘅 overlapping consensus？ 咁點樣揾到出嚟咧？ 我想補充少少，其實 overlapping consensus 交疊共識咧係後一步，其實佢。前一步咧，佢就會話咧，咁頭先我哋講到就會好多唔同嘅世界觀啊、人生觀啊嘅衝突嘅時候，咁我哋係咪可以有一個共同嘅理由咧？咁其實佢第一步佢重構嘅成個理論咧嘅，或者挖深啲成個理論咧，就係佢會講一個所謂嘅 public reason 公共理性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即使我哋有唔同嘅世界觀咧，咁基於因為我哋都係活喺一個自由民主社會裏邊咧，有一個共同嘅自由民主文化咧。因此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共同嘅所謂嘅 public reason 公共理性咧，去講究竟我哋去爭論啲政治問題，啲所謂嘅 political values， 究竟我哋政治價值，我哋應該信啲乜嘢？咁其實即係即係咩咧？好虛啦。咁其實佢其中一個佢話佢心目中最理想嘅係 public reason 或者 political values 嘅講嘅場所，或者係即係用呢個 public reason 嘅場所咧，就係譬如美國嚟講咧，就係個最高嘅憲法法院，或者香港嘅可能最高。法院個終審法院嗰度咧，其實嗰啲嘅判決，究竟嗰啲嘅法官佢哋依據譬如憲法啦，或者以香港嚟講依據基本法呢個憲政嘅文件咧，佢哋去作出判決咧，咁佢就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就係、是、我哋用一啲所謂嘅公共理由或者一個 political values 政治價值咧，去作一啲政治嘅判斷。因為其實往往你去到憲法法院或者去到終審法院咧，都係爭論一啲好基本權利。嘅問題嘅東西， 我個小補充就係、是，即係應該再賴落去，睇點樣講翻落去 overlapping consensus 嗰度。即係有小補充就係、是、public reason 呢個位其實可以同某一啲我哋叫 private reason 嘅相對嘅，可以咁樣解釋會再清楚啲。我估，我譬如舉個例子，即係如果你要反對某一啲，舉個例啊，求其講，譬如同性戀婚姻咁先算啦，或者墮胎合法化咁先算。如果你可以俾理由嘅，理由係有唔同 type 嘅理由，唔種類理由。如果你的理由話係因為我係天主教教徒。所以咧，聖經裏面話唔得，或者教會傳釋咧，就唔可以有同性戀婚姻，唔可以有墮胎嘅話咧，於是我就反對啦。嗱，呢個唔係一個 public reason 嚟，因為你唔係嘗試去説明俾你嘅其他 fellow citizens 啊，你一齊嘅其他公民聽咧，點解你覺得呢樣嘢啱說服佢哋？ 或者調翻轉講，我支持同性戀婚姻係因為我係同性戀者，都唔係一個 public reason。 係啦，所以佢講 public reason 係講一啲咧，那個 reason 咧係唔係就係你個世界觀、你嘅價值觀先有效嘅嗰啲 reason？ 嗰啲 reason 應該共你嘗試講出嘅時候咧，係共有於所有啊，或者你覺得係可以說服到咧其他你嘅一嘅 citizen。咁先係所謂 public reason， 係啦。譬如每個人都有自由結合嘅權利，同性戀。咁譬如美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issue， 一個好大嘅議題就係譬如墮胎啦。究竟女性有冇墮胎嘅權利啦？咁其實譬如用翻頭先嚴肅嘅講法，就係話，若果你係根據因為我係基督徒或者我係天主教徒，所以我唔撐墮胎，而呢個就係我擺台面同你拗嘅理由嘅時候咧，咁呢個就係所謂嘅 private reason， 就唔係我哋 public reason。但係問題其實 Ross 就講法就係話，無論個政治人物啦，甚至法官，佢係支持或者反對，佢哋最後判決係支唔支持墮胎權都好咧。其實佢應該都唔係訴諸於啲所謂嘅 private reason， 而係訴諸於一個 public reason。而翻去頭先波教授嘅講法就係話咧，佢 Ross 就因此去conjecture 咧，佢估計咧就係話咧，若果我哋嘅政治語言、我哋嘅政治判斷，又或者我哋憲法嘅最根本嘅嗰啲嘅元素咧，其實係隱含啲政治理由或者公共理性嘅話咧，咁其實就可以command 到，即係可以令到唔同嘅世界觀嘅人咧，都可以有一個所謂 overlapping consensus， 就係交疊共識。就是、因為你唔係用緊你唔係用一個基督徒嘅語言去說服一個信儒家嘅人啊嘛，你係用緊一個大家都唔係appeal to 你自己本身嘅世界觀嘅語言去講你個政策。 所以 Ross 喺 PL 度咧，其實有兩個最核心嘅 concern 嘅，一個就係喺一個納片民主社會入面，我哋咁多唔同嘅黨派、咁多宗教，點樣可以有一個大家都有即係大家都尊重、有認受性嘅政府去行使個公權力咧？第二嘅就係呢一班人唔同嘅文化、唔同宗教人，佢哋有啲咩公民嘅倫理啊，係應該喺個政治領域度做。 佢哋係可以啊透過咁樣嘅政治參與去支持呢個立憲民主咧，即係所以係一個政治參與同埋一個公權力運用嘅一個即係兩個問題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咧，其實林即係阿 Man 其實林尾都想講一講，就係話 Rose 佢喺呢個政治即係喺呢個 PL 度，其實佢嗰個最核心嘅關懷咧，其實好其實係幾宗教性嘅。就係、是、其實佢係想 proof 就係話人類都係有一嚿嘅，即係佢喺 TJ 又好，PL 又好，佢成個 theory 咧，佢一路都係 proof 緊就係話咧，人類唔一定係好似話極權社會，亦都唔係話好似話要自相殘殺咁樣嘅，係能即係、就是、我哋係能夠喺一個立憲民主度係可以活得有尊嚴嘅，係有一嚿咁樣嘅。佢喺某啲嘅即係。晚期嘅著作度咧，你睇得出係有呢個好宗教性嘅一個感嘅一個感覺，就係佢想發掘到就係話我哋呢一個立憲民主其實係一個 realistic utopia， 一個現實嘅烏托邦。即係我唔係亂咁講啲好離地嘅嘢嘅，我呢、這個theory 其實係切合翻人性嘅，即係人類係能夠做呢啲嘢嘅，人類係有得救嘅咁樣。 補充翻換八卦啦，就係咧，其實 Ross 咧，其實呢種宗教感咧，其實係佢好後生已經有嘅，因為其實佢讀 Year 3之前咧，升 Year 3之前咧，佢曾經諗過讀神學，即係佢直情，因為佢係諗緊個所謂 problem of evil 惡嘅問題，所以其實都回應翻佢晚年點解譬如話人類有得救，點解咁關心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佢當初開始佢嘅初衷咧，其實都係諗緊就係話，其實點解人會咁多邪惡呢個世界，所以其實佢一度諗過讀神學，後尾先仲去讀政治。 就係啱啱二戰嗰個背景啦，就係話，點解喺二戰人又即係又大屠殺，又互相殘殺，死咗幾百萬幾千萬咁樣，我哋都可以話人類係有一個政治制度係可以互相尊重有一嚿，所以呢方面其實幾儒家嘅。即係我有時睇即係睇 Ross 嗰啲著作咧，其實有啲似孟子嗰陣時喺度睡齊王咁樣嘅，就係你唔好以為我哋一定係下面黑上面之後自相殘殺咁樣，唔係嘅。你有個惻隱之心，其實你都係能夠行善政、行人政有一嚿嘅、 我想喺度小補做個補充就係、是、咧，如果回應朱文嗰個講法就係點解會有 overlapping consensus 咧？Ross 話冇一個保證嘅，其實，但係呢個就似個宗教情況就係、是，但我哋有可能嚇、我哋只要一齊做咧係有可能。 呢、這個就 是愛意。而事實上，見到個社會，佢話見到個世界都似乎向緊各方邁進嘅覺得，見到民主社會裏邊嚇。咁大家睇完集之後咧，希望大家反省下香港係咪羅宇超講嘅正義社會咧？尤其是佢唔係就係講資源分配，成日都講，佢包括埋自由嘅公義問題。我哋下一集翻嚟繼續講。Thank you.